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各位大家好，系啦，咁啊，新嘅一年2019年，恭祝大家， 恭祝大家猪年行大运，咁大家开开心心嘅同时，亦都记得关心身边嘅小动物啊！ 嗱，我啊恭祝大家咧，财源广进，身体健康，唔好撞邪，唔好撞鬼啦！总之话俾你听，个个想乜就有乜。 我都恭祝大家，嚟紧啊朝气勃勃。招财进宝，身体健康，世界和平，耶 耶！ 恭喜发财，普罗政治学院同 My Radio 恭喜大家发财，猪年行好运。 我哋天元简问两位主持人喺几内猪年里面恭祝大家生意兴隆，龙马精神， 恭喜发财，合家平安，丰衣足食， 财源滚滚来。 己亥猪年行大运，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普罗政治学院同 My Radio 将于1月30日至2月5日喺维园年宵12至13号摊位同大家见面。今年新产品除了有历史在笑第二季及说文解字的 USB 手指之外，仲有玉品 I'm Still Here 同本土最前线 T 恤，同埋咧《癫狗日报》的拉链卫衣。更有手製的玉敏限量版月曆，屆時還有少量的玉敏棟篤串2019門票發售，現在預先多謝大家支持。 好，第二節，嗱，咁頭先有個問題想問嘅，即係 LEGO 如何研發呢個新件， 係咯？係啦，即係因為咧，其實咧 ，LEGO 都唔係任嗰啲 designer 出啲新嘢啦，係咪先？咁誒，盡用已經出咗嘅嘢，咁但係呢一件 物盡其用其實係，唔係話咁簡單就要整個新件嘅。 但係呢度就用咗17件新嘢喎，咁所以你都可以睇得 好過分。 係啦，LEGO 真係好似好睇重呢一樣嘢啊，俾你去馬啦咁樣樣。咁所以都睇得出嗰、那個中國市場有幾重要啊？ 佢但係始終個市場大，在商言商咁都合理嘅，我覺得係啊，即係都係嗰句啦。說到底，商業機構咁梗係舐水先㗎啦，係咪先？ 係啊，尤其是 LEGO 又打贏咗啦，一場即係官司啦。 啊，咁啊 ，LEGO 都覺得啊，你都幾俾面啊，咁我就放多少少呢個elements 啊或者 effort 喺呢一 set 上面咁樣咯，一個呀。 咁所以咧都幾特別嘅，即係知道呢啲嘢其實見到LEGO 可能陸續咁出啦。咁如果大家即係偷聽得多咧，都見到有啲 LEGO news 佢第三 set 都出㗎啦，即係80103係啦，即 係第三 set 嘅。 係啦，咁就係呢、這 個。哇！呢個我唔知。 端午節啊！ 哇！ 係啊！ 喂，搞下搞會唔會清明節啊？ 好似圖都流過出嚟㗎啦。咁但係咧， 清明有冇啊？重陽啲有冇？ 哇！咁即係呢啲出咗山可能。喂，留翻清明講 啊！中秋啊！我估應該都有嘅。哇！你唔講我唔知喎，真 係。可能陸續有嚟啊。 OK， 嗱，咁啊，同埋我諗八字頭嘅嗰個 series number 應該係第一次喎，係咪？ 係啊， 即係都係攞華人嘅嗰個對八嘅嗰個 啊，真係唔知喎， 喜好 我冇咁諗過 喎，都係攰嘅。嗱，咁啊，即係呢度你睇到其實俾17件新件喺一 set 度咧，應該係即係前無古人， 係啊，真係好少 古 set 喎，係嘛？ 係啊，真係好少有，係啊。咁仲要嗰啲係用得喎，即係唔係出咗一件特別大嘅嘢又係用唔到嗰啲，好似嗰啲做山啊，做嗰啲咁嘅件大件啊。 啲玩 LEGO 嗰啲咧，細細粒粒咧，嗰啲對於MOC 玩家嚟講開心好多。 係啊，係啊，係，即係你可塑性多啲啦，諗到嘅嘢又多啲啦，用到嘅機會亦都好大啦。 唔係你見我點解好似開始吹到兩腳咧？因為我都真係開始搞緊呢壇嘢，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做節目咧，如果我冇一件 MOC 咧，即係俾人。嗱，咁啊，即係呢個 Dragon Dance 就去到呢度先。嗱，咁啊，第二 set 咧就去到呢、這個 啊，應該咁。Before 講樣嘢咧，仲要講一樣，佢第十七件新件咧。哇！ 誒、欸、這個可以去近嘅，俾大家可以去一去個近陣先，唔該。 你個背景融為一體啊！ 嗱，咁就呢個咧就第十七件新件，咁我啲人心諗，喂咩嚟㗎？咁岩殘嘅，哈！你又唔好理呢、這個咧，算係呢個 LEGO 玩家嘅救星喎。 係啊，拆磚件啊！ 拆磚件係 remover。嗱，咁啊，我冇記錯，第一代其實應該係灰色嘅， 係 灰色。咁啊，嗰嚿嘢又大。咁啊，其實 肥啲嘅， 咁啊，但係物以罕為貴，我而家想揾翻嗰個。 我有啊，灰色。 啊，你有嗰、那個？ 有啊，跟住就綠色。 綠色 係呢個樣㗎啦， 綠色呢個樣。咁第三個咧，咁啊，我諗 橙色啦。 橙色就我估通街都係啦，因為即係而家 LEGO 你 基本比較大 set 啦， 都已經跟佢。 光白粒嘅都應該有㗎啦。 係啦，咁啊，第四件啦，或者第四代係第隻色，第四隻色咩都好啦，就係、是、呢只應該點形容啊？隻色 呢只咧，其實英文就 teal， 咁啊就 teal 啦嚇，咁啊一隻湖水綠嘅顏色啦，咁呢只色都好少有嘅，咁誒好少，直到咧 downtown diner 嗰一個 modular building 咧，嗰、那個咁嘅美式嘅建築物咧，就大量用咗呢隻色啊。 O、okay, K， 最新嘅嗰個 modular building 前一代上， 前一代 再上一個係啦。 O K， 喂嗱，咁啊講到呢隻色，即係 by the way 啦，最近嗰套電影啊，Green Book 綠寶女友咧，嗰、那個 服 嗰、 哦 那個啊，你有冇睇嗰套？ 我未睇，但我見到吹 嗰套 O K， 我有睇 O K 嘅。 好吸引。 咁嗰、那個海報隻色都有少少似呢隻，係咪叫 Teal？Teal 嗱，咁啊，其實上年有套電影咧，奧斯卡最佳電影《夢》。望形水啊，系望形水，我記得嗱嗰套戲，我啊覺得有啲核突嘅，講真的，哇人獸交，哇真係嗱，但係即係題外話，咁喺電影嗰度咧有一幕就係話即係嗰個叫做壞角色啦，咁啊佢架車咧其實就嗰陣時喺度話，喂呢隻色咧好個款好新喎，隻色叫咩名啊？咁佢就講咗你嗰、那個。跳係啦，咁啊嗰陣時我心諗，即係喺七十年代啊，嗰、那個年代係七十年代背景，咁呢隻色係好前衞、好新穎嘅，係啦，嗱咁啊同 Green Book 嘅嗰個時空背景一樣啦，咁啊嗱講到呢度咧夠啦，要翻嚟啦，就講呢個團年飯，咁就 團年飯啦。 講翻少少背景先啦，咁就係 LEGO 嘅80101，咁就2019年出嘅 Seasonal Set， 咁啊據稱啊，佢話 Limited Edition， 咁啊都係嗰句啦，梗係唔係啦，係咪先？嗱，咁啊即係都係限於呢個亞太區發售，咁個價錢就559元， 係應該係啦， 咁上下啦，咁啊615件，咁你除翻開大概8毫子、9毫子一粒，貴唔貴咧？都少少啦。咁但係seasonal set 我諗都差唔多啦。 係啦，即係如果要儲嘅人就一定要儲啦嚇。 等陣先，我咁樣再抬高啲俾大家睇啦。嗱，咁啊， 可能領領啲人啊，全部都背住我哋，背住鏡頭啊。 即刻等陣先啊，對住啊呢個媽媽對住個。 咁啊，略略係啊，等阿 Dennis 整緊嘅時候咧，我略略講下啦。咁呢一個好明顯一個一個屋企啦，屋企嘅內部裝修加咗一個門口啦嚇，咁咧總共咧就有六個人嘅，咁包括咗祖父祖母同埋應該係阿爸阿媽同埋兩個仔女啦嚇。 兩個仔女咁啊，應該都係自己嘅。 係啦， 佢又冇講啊。 係啦，咁咧可能擰一擰睇下個門口先係咪啊？俾大家睇。 等陣先啊，門口係呢度。 咁啊，有個花園仔咁入去嘅，咁啊，相信中國都好少有咩花園啊，而家都霧霾咁勁啊。 係啦，霧霾咁勁，同埋而家咧就起曬樓噶啦。唉， 呢啲應該就俾人哋強拆。 唉，係啦，咁我哋講到呢啲。 唉， 真係唔係，其實呢一 set 咧係俾人睇到笑中有淚 嘅，係啊，咁咧就已經冇乜呢啲咁嘅咁靚嘅地方㗎啦。 係啦，咁啊呢啲咧呢一 set 咧幻想嚟嘅，所以點解成日話呢啲東方主義咧 ，Orientalism 其實冇㗎啦。你去即係中國大陸呢啲咁嘅屋咧，係冇㗎啦，全部起曬啲十幾廿層樓嗰啲，係。係 咁啊，跟住入咗呢個咁白雪雪嘅門口之後咧，就入到去入邊嘅內部啦。咁內部其實一個客，好明顯一個飯廳啦，唔係客廳，係飯廳。咁啊，飯廳咧就係、是、表現出團年飯應該見到嘅嘢啦嚇。咁大家嘅團年飯可能已經越嚟越現代化啦，都唔會特別有啲咩話要專登食啲乜啦。除咗應該係湯圓啊咁樣樣啦，一定有雞啦，有魚啦咁樣。 係。 咁好特別嘅呢一 set 咧，就係咧全部嘅飯餸喺台面嘅咧都係印件啊。 可唔可以麻煩近少少？可以嘅話，唔該你啊。 咁頭先咧喺嗰條龍嗰度咧，咁冇一張貼紙嘅。 呢一度咧就有，咁但係咧亦都有 print 嘅件印件咧就喺台面睇到曬啦。咁咧喺台面咧有即係有魚啦，喂真係有魚蝦蟹啊，真係有魚蝦蟹三樣嘢啊。咁啊有齊曬， 可唔可以再近少少？ 唔同嘅嗰啲叫做咩啊？湯圓啊，係係啦，咁啊仲有個鍋嘅， 麻煩曬。 係啦，咁啊灰色嗰個有個鍋啦 嚇。嗱咁就即係嗱近即係 zoom 近少少啦。咁啊，我成日我諗起有一句話，就叫做 eat to live, not live to eat。係啦，即係其實食嘢係為生存嘅，咁啊生存其實就唔係為咗食嘅。係，嗱呢題我話啦， 飯都要食嘅， 係飯都要食。咁啊，其實即係你話。是不是一定是年三十晚就團年飯呢？你知道現代人都忙的，是的，有些人 我有些朋友其實兩三天之前已經吃過團年飯， 我都做了一次， 你都做了， 做了一個， 我做一個 做了一個字，因為大家都有阿爸阿媽那邊， okay, okay， 大家都看到桌面連那些、筷子匙羹都是印件， 哦，是的，是的，是的， 都很漂亮。咁大家見到咧，比較白啲啦嚇，可能睇唔到啦。咁咧，每人都有個碗啦嚇，碗唔係新件嚟嘅，碗係 Ninjago City 已經出咗噶啦。 O K， 係啦，咁啊，但係今次咁大量啦嚇，我就做好幸運添啊！砌完呢個咧，我仲有多個碗剩啊，真係俾個飯碗我。 佢係啦，呢個就係即係砌 LEGO 有時都幾周到嘅位啊。咁啊， 但係佢冇 spare 嘅喎，個碗係冇 spare 嘅喎。係我唔知點解個盒多咗個碗喎。 嚇！你講真啊？ 真係㗎，多咗碗飯啊。 咁啊，呢啲叫做錯有錯著。 咁啊，另外咧，可能 Dennis 俾大家睇啦，飯入邊咧其實咧仲有一粒圓形嘅 tile 件嘅。 等陣先啊，嗱，即係大家如果睇到睇唔到啊，自己買啦嚇。等陣先。 都睇到喎。 睇到少少。 咁其實咧呢一個係一乘一嘅圓形嘅 tile 啦，上面畫咗啲飯啊，咁啊放落每一碗飯嗰度嘅，咁啊總共又係有六粒。係啊，就呢個飯台又真係幾仔細嘅，其實。 O K 嘅，呢個 O K 嘅。咁啊，同埋我最欣賞啦，即係 個台都可以轉嘅，其實。 個台可以轉 ，O K。 呢個黃色嗰個黃色嗰個結，個轉盤，唔係成個係啦係啦。 O K。 可能大力少少啦，要係咪？ 喂，咁啊，但係喂細佬呢個位咧，就走得有啲辛苦，咁啊係咁要轉下啦。嗱，咁就呢一 set 細佬覺得過癮嘅就係嗰啲餸菜嚇。係 啊。 咁啊，同埋全部都係拼件。就唔係貼紙，咁啊！但係你去到如果長身嘅嗰啲相啊，哇！你見到一家四口啊， 剪紙啊， 阿婆啊，同阿爺啊，唔係阿婆同阿公，阿婆同阿爺，咁就係唔啱嘅。嗱，咁啊，大家再睇到，等陣先啊，就去呢邊啦。咁啊，大家會見到揮春。嗱，咁啊，揮春咧，我啊真係想讚一讚，都 係雖然係貼紙啦， 雖然係貼紙，咁但係都係寫翻正體字。 幼稚咗， 係啦，幼稚咗，同埋就唔係即係其實講真的，你就算去中國大陸，佢嗰啲徽章都仲係用正體字啊、繁體字嘅。 嗯，係啊，係繁體字嚟嘅。咁有個電視機，有個春啦嚇，嗰邊見到。咁 呢個係咪電視？我初初都睇過係咪電腦咁 in 嘅。 係啊，應該電視機嚟。 應該電視嚟嘅。 因為我見到咧，佢有啲即係好似照射燈咁，好似喺度做緊啲慶祝嘅活動。 喂，咁嗱，我想問一下啦，好似呢個件咧，即係而家呢啲金色呢啲叫做槍啦嚇，即係呢啲其實咧，你發夢先有，而家中國大陸係冇曬呢啲咁嘅槍嘅。喂，呢個係新件定舊件？ 呢個就係頭先呢一個件啦，不過打到 齊咯。OK，係Ninjago已經 都出過㗎啦。不過之前如果冇記錯，應該黑色多嘅，黑色多嘅。咁係啊，門口嗰度亦都有一個福字啦， 揮春。等陣先啊，去呢度先。 係啦，有個福字嘅，就係貼紙嚟嘅，都係貼紙嚟嘅。 我 by the way 啦，有啲人係反轉放喎。 係啦，係啦，係啦，我就跟咗本書就咁放嘅，咁啊冇福到啦，我就啊。 O K， 哦，係咁嘅意思，呢個我 倒轉即係倒咗屋企啦嘛，咁啊福到啦，係啊。 O K O K， 即係倒轉咁解。 喂，但係今年咧有啲得意啊，咁啊即係十二年前嘅嗰個豬年咧，咁啲人都係話豬年啊嘛，咁啊今年啲人玩食字啊，團年團就攞團。肉即係豬啊！ 團年飯喎，即係食豬肉。 啲人即係十二年之後，啲人覺得唉悶啊！你乜豬咩年都悶到死。團年啊，咁我覺得幾抵死。嗱咁啊，即係呢間屋嘅另外呢一邊咧，咁大家即係係咁呢都 show 俾大家睇下啦。 就冇乜嘢睇嘅，其實 即係有兩條靚 can 啊，咁啊。 但係攞住一封利是嘅，咁啊利是咧係 print 嘅喎嚇，唔係貼紙嚟嘅，咁我覺得非常好。咁我諗其中一個考慮就係因為如果佢真係貼紙咧，俾個人仔夾兩夾應該夾到翹曬啦，咁所以應該要編。咁另外要讚一讚就係咧，呢六個人咧其實 你等陣我將兩個 砌翻曬出嚟，或者拎出嚟係啊。咁咧全部嘅衣裳咧都係新嘅， 係啦，冇、okay. 出過嘅。咁咧誒，阿媽嗰條裙咧，亦都係啊，可以砌佢喺前邊咧，俾大家睇下砌佢出嚟啦。 阿媽條裙咁樣啦。 係啦，大家見到咧，佢後邊咧係新件，因為以前咧係 新件 係 呢、這個， 因為會用翻一個二乘二嘅 slope 件啊、斜件砌嘅嘛，以前係就咁。 嗱誒。或者咁樣講啊，以前你而家見到阿媽媽條裙咧，都叫做係有少少糊落去嘅。 係啊係。 咁啊，以前嗰個咧，硬骨骨係啦，咁啊咁啊咁啊係一直落，咁啊隨時會介傷嘅。聽我講下。 咁啊，另外個細路咧就有少少失望嘅，即係雖然啲衫係新咧，就係只腳就唔係新嘅，腳全部都係正式嘅白色腳啊、黑色腳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呢兩個細路嘅衫都係一啲好似嗰啲叫做咩話？哎死啦，唔記得咗名添，即係嗰啲。 嗰啲 中式嘅 咩袍啊？ 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不過大家明啦，總之 自己諗啊。 中式嘅衣裳啦嚇，咁咧個頭都 唐裝。 我反而覺得個女個妹妹啊， 個春麗頭啊， 係啦，應該係新嘅，或者可能喺 Ninjago set 出到一兩次嘅啫。咁但係其他咧我都見過曬㗎啦，應該係唔係新嘅頭髮嚟嘅。咁搞笑地咧，大家如果仔細啲睇咧，細路仔咧就坐唔到喺張凳嘅，佢其實企喺張凳嘅， 因為只腳 屈唔到嘅，就唔係好似 Harry Potter 嗰、那個。 啊，係喎 ，Harry Potter 嗰個短腳其實係屈到㗎，係 啦，係屈到㗎，佢個人仔石係出到 㗎。哦， 咁啊，唯一一個有嘅，而咧媽咪都坐唔到嘅喺呢一 set 度嚇，媽咪只有旁邊咧喺度不送嘅。 係啦，咁啊媽咪咧就即係嗱，其實我就有少少懷疑，究竟即係中國古代係咪真係咁男咩啊？即係嗰啲咩男上女下，唉唔係。 哇！男上男主內， 唔好意思，我諗其他嘢，唔好意思， 係啦， 係啦，嗱，即係咁，但係呢一 set 就唔係想反映呢樣，而係因為阿媽媽佢呢一隻腳咧坐唔到嘅，係啊， 係啦， 一定係企喺度，純粹咁樣嘅啫。咁啊， 不過因為礙於個件啦，因為你要表達到條裙又唔可以屈起佢啦，咁樣樣。 咁就爸爸就即係相對就比較悶啦，我覺得真係 係 啦，比較簡單啲啦。咁啊，但係。阿婆婆咧，其實講呢個髮型咧，喺第人仔系列第十一代嘅嗰個阿婆咧，係賣到好貴嘅，係啊係啊，好貴啊！咁啊，佢其中一個貴原因就係佢個頭髮喺嗰陣時係我冇記錯係新件嚟嘅。係 啊，但係而家已經好多啦。如果大家咧買 City 咧而家嘅人偶 set 咧，有一盒嘢咧十五個人嗰個咧，隨時都揾到呢個，已經有幾個噶啦。 咁啊，所以阿婆呢個頭就變到， 如果我冇睇錯咧，嗰個阿爺咧。嗰件衫咧係咪有個福字啊？我都定壽字嘅，即係好， 係咪？ 即係嗰啲好真係好古古色古 唐裝嗰啲啦，係嘛？ 係啊，嗰啲唐裝。咁所以其實真係人偶呢啲人仔咧係好特別嘅呢一 set。咁啊，乍眼睇咧，其實就呢一個咁嘅團年飯就好似冇乜特別啦。見到有啲偏見啦。咁但係如果大家中意人仔咧，呢一 set 就真係唔可以唔要啊，因為真係好特別。 嗱，我就對佢嘅嗰啲。送菜嘅印件啊，我覺得做得幾好嘅，係啦，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live to eat 啊，記住係啦，嗱咁啊，即係我諗要講一講個門口，其實個門口我就覺得都做得幾色彩繽紛嘅，雖然而家冇噶啦嚇，揾唔到噶啦，係啦，咁啊算色彩繽紛嘅。 同埋因為個門口你見到啲即係石仔咧，都真係鋪啊嘛，係咪鋪曬，即係唔係真係一片過啊，整幾塊 tile 就完啦。咁 呢個都算係咁， 算係咁啦，真係係啊。 咁啊嗱，即係問一問 Vincent 啦，我諗嗰個組裝過程都。 即真的沒什麼特別，如果大家從來都沒砌過打直砌的東西，譬如窗的位置要試一下，但這些都比較common的technique，但其實這一set就真的很簡單，沒有任何新東西學的，全部東西都是由下而上地砌的，咁啊冇乜話特別，咁亦都唔係話太多重複嘅，即係出邊啲花啊、燈籠啊都係砌兩三次啊，啲花都係咁搭埋啊，咁又唔係話好多嘢 repetitive 嘅。 件亦都唔係啲咩特別件啦。 件都唔係特別件嘅，咁啊尤其是個書櫃咧就簡直係零啦，大家都見過啊。咁啊你見到下邊嗰個櫃咧，咁其實嗰件 係咪呢個呢度？ 係啦係啦。 等陣先啊，拍俾 或者打斜喺嗰個全家福下面的櫃呢，白色片。咁嗰個呢其實又冇乜特別嘅一個窗，不過用白色嘅件，唔係用透明啊，平時用透明做窗啊嘛。 係啦，咁佢係用咗白色，咁、其實都出現過㗎啦。做呢個方式，因為 Ninjago City 都係咁砌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未見過呢一個件咧，都可以當係新件嘅。其實係 嗱，咁你問我，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嗱，咁你問我咧，其實買呢個團年飯呢一 set 咧，就攞嚟陪襯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呢兩色其實。Dragon Dance 是主角是是、但是你既然買農曆新年，唉，那就不爭再買埋佢咯。你問我，我的評價就是咁樣嘅。咁就呢兩件其實即係 by the way 都幾適合香港的嗰個居住環境，因為又唔好大嚿。咁啊，你講你講呢個 shape 其實擺喺你即係如果閣下睇書嘅話，你擺喺個書架面前 OK 嘅，係啦，夠幼。咁啊呢個。咁你自己喺個台度接啲位，咁啊擺喺度都 OK 嘅，咁樣。 就甚至擺個啊電腦個 mon 頂啊，如果係有啲人會上面有個架咁樣樣咧，擺喺 mon 頂就幾靚。 咁啊，同埋即係咁樣擺就都幾色彩繽紛。咁啊，雖然都係嗰句啦，packaging 啦。個 package 哇，我就搞到我慢咁滯，咁但係點都好啦，拆出嚟咁啊，唔覺得靚嘅，真係唔覺得靚。 咁同埋咧，如果有啲朋友即係好中意將佢融為自己已經砌咗嘅城市一部分咧，要將佢轉成一間真正嘅屋咧，唔係三邊牆啊，即係全間屋都幾比較容易嘅。 哦，咁啊，應該有啲友仔開始嚟嘅喎。 已經有人砌咗㗎啦，我已經見到網上邊。咁但係因為佢個砌法都幾簡單啦，要砌埋嗰埲牆都唔係難啦，咁啊砌埋個廳俾佢啦。 係啦，嗱咁就即係節目去到呢度先啦。咁啊，即係嗱間屋咧，其實就冇㗎啦嚇。咁啊，即係如果大家要懷念咧。看呢一隻嗱，咁今日即係好多謝阿 Vincent， 其實都係啦，知你忙，但係都唉俾面細佬咁啊，攞呢兩隻。其實新年之前如果唔講咧，都唔會講。 係啦，咁所以都喺度拜個早年啊， 係啦，要啦。嗱，咁啊，即係下個禮拜就收爐嘅，咁就大家應該要去到差唔多年十幾。十四十五先再見面。嗱，咁啊喺度預祝，即係我話好簡單嘅，新年進步，身體健康。嗱，咁啊 Vincent 就講兩句啦，係咯。 心想事成啊，最緊要咧就係大家開開心心，係 啦， 過豬年。 唉，豬年咁啊，咁快豬年啦。嗱，咁就今個禮拜就去到呢度先。咁我哋兩個禮拜之後再見。